没有终点，就到此为结。没有永远，也只能幻灭。我们的爱情线，从此不再相交的爱恋，让回忆停在这个飘雪的季节。一句誓言能厮守几年，除了再见没什么亏欠。我轻轻闭上眼，看不到你疼爱我的脸，这样的改变你如何感觉？爱情像没什么亏欠，我轻轻闭。